靠，非常的骄傲。鲜花的爱情是随风飘散，随风飘散，随风飘散。他们并不寻找，并不依靠，非常的骄傲。 我在办公室听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同事就跟我说，冬天不单单是适合恋爱，是一定要恋爱。他的立论是，天气那么寒冷，如果你是落单的，不单单是体表寒冷，你内心也是孤独的，多惨呢。所以他觉得冬天不单单是体表和内心都需要爱情的滋润，爱情的供养。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1994年张楚的音乐作品《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虽然已经过去了24年，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好像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季节，赶紧去恋爱吧，千万别单着，因为大街上到处都是情侣。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可能会有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听觉感受好像就能够听出这种催促的状况，我也听出来了，但是我想到的更多的是前不久作家许志远跑去采访张楚，然后跟张楚分享的当年有关于这首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爱情故事。说他自己在上大二的时候爱上了同校法语系的一个双腿修长的姑娘，然后呢，许志远就趁着对方上课的课间10分钟，手举着玫瑰花走进了对方的教室，当众对着这个姑娘开始朗诵起张楚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生命像鲜花一样展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说完以后，姑娘瞬间就把自己的头埋进了自己的臂窝，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场面一度尴尬至极。这个时候，许志远还没有完全忘记要用耍酷的方式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抹亮色。他说他自己就那样灰头土脸地走出了那间教室，但是他把玫瑰是顺着窗台直接扔了下去。好像每一个青春里面在表达爱情的过程当中，如果当众失败的人都好像想要如此洒脱去就是宣布失败，但是心里面可能已经是翻江倒海。在许志远的眼里，张楚是一个歌颂爱情的诗人，但绝不是他得到爱情的恩人。在时隔这么多年之后，许志远跟张楚分享这段爱情往事的时候是谈笑风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到这样的歌声和这样的故事情节，你想到的是什么？如果也有类似的情节，你是否也可以如此轻松？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姚十三所演唱的《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在黑夜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等一个等不来的人，谁渴望谁悲伤，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就变成了船儿，在海上颠簸摇晃，守着船上的人们远航，一直到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谁的脸， 世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姚十三所演唱的《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这首歌， 我总会想起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话，忘记一个人只需要两样东西，时间与新欢。你选择了新欢，我则选择了时间。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是欧阳菲菲的一首老歌《老情人》。 时光匆匆，前尘恍然如梦，你的心是否已不同？老情人，多年不见，你还好吗？回想那段情，依旧怦然心动，我的心就属你最懂。情人越来越老，感情越细越老，不是每种感受都能天荒地老。 欧阳菲菲的老歌叫做《老情人》，歌曲开场就是这一句，老情人多年不见你还好吗？是不是感觉情绪很复杂，事隔多年再次相见啊，百感交集。如此深情有画面感的这个歌曲在响起的时候，我居然会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最近很火的一档节目叫做《奇葩说》。新的一季《奇葩说》有这样的一期节目，他们的辩题是，如果有一个按钮可以让你的前任现在的生活出一点小乱子，让他们鸡飞狗跳一段时间，你摁不摁？其中有一个论点就是，为了让我现任相信我不再爱着前任了，所以我一定会摁。 而我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我觉得我一定是不摁的，因为我摁下去了，就意味着我从那段感情当中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我还惦记着前任。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前任终究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不再是你现在的生活最亲密的人。这段恋情已经是你漫长人生当中的过去式，往后我觉得他或许跟你再无牵挂，甚至已经是路人了。再极端一点，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分手了就不要再见面，甚至已经是仇人了。而这个按钮让你最终释怀的，居然是以你伤害你的前任为前提，让他的新恋情鸡飞狗跳。先不说这个按钮他有没有用，就当他真的管用吧。你的现任为什么要在乎你的前任跟他的现任过得好不好？你选择去惩罚对方，不恰恰就证明了你还没有走出来，你还没有放下，你依然还关心着前任的生活。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如果真的放下来，就应该是漠不关心，不再关注。而且你已经有了身边这个人，有了这个现任，就顾好你们俩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幸福就好，何必再去关注前任？如果你一定要去说时时刻刻想着前任，我觉得那就表现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你对你现在这个现任也不满意，是不是？我还有一个不恩的理由，就是我觉得分手之后就应该体面一点，大大方方一点。嗯，可能这就是我做事做人的一个原则吧。来听于文文的这首《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福遇见。 这是去年热播的一部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于文文所演唱的《体面》。我记得这部电影在去年热播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评论说，很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哭得泣不成声，啊，各种各样的感动的不能自已的这种泪流满面的场景。我是冲着这些影评去看这部电影的，当时我在观影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泪点在哪里，感动在哪里，甚至觉得很平淡无奇的故事。所以今天来说，给这电影打分的话最多6分。嗯，倒是在事隔一年之后再回头去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倒是很感动我。我觉得爱情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它的属性是一样的，未知。没有多少人敢肯定说自己可以从初恋一直走到天长地久，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分手就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前任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角色。这首歌里有这样的一句词说，都已成年，不拖不欠，两个人应该情出自愿，试过无悔，爱过痛过哭过，就不要让自己在后悔当中走不出来。这首歌里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这句歌词我个人觉得应该唱出了分手应该有的一种比较大方的心态和状态，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面对分手的时候都可以尽量的像这首歌里所唱的这种状态一样，不后悔爱过，体面的分手。另外还要提醒各位，如果没有前任的话，你真的不会变得像今天这么成熟，这么优秀。所以不要那么一提到前任就咬牙切齿的，我们应该感谢他才对。好，想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阿潘潘越云所演唱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谢谢你曾经爱我，而我同样被遗忘在黄昏之中，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谢谢你曾经爱我，那是当我真正爱过的以后。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个5。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夜间随着气温降低，空气湿度增大，全市有雾。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严重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空气质量持续转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京 Music Radio。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如果给你选择一年四季哪个季节你去恋爱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冬天，因为我觉得冬天不管是从体表感受、内心感受，都不能落单。我们需要有一个人陪你在这寒冷的冬季相互取暖。所以沿着这种听歌的情绪，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老情歌。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是1989年崔健的老歌《花房姑娘》。 在这里不该你，我 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爸爸，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推荐1989年的老歌，叫做《花房姑娘》。这个听歌的人有很多人是较真的，针对这花房姑娘四个字，网络当中就在争论她到底说的是什么，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答案。我觉得最为靠谱的应该是这句话，据考证，古代姑娘未出嫁的时候都要在家里面学习绣花，因此姑娘绣花的房间就被人们称之为花房。但是现在呢，大凡是没有结婚的女子，她所住的房间都被称之为花房。我觉得这一句解释是最为靠谱的。另外，针对这首歌所传达的意思，网络当中也是争论不休。有人说崔健自己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基于自己的一份真实的经历，说当年他曾经去跟一个女孩相亲，女孩问他在什么单位工作，崔健说自己是搞音乐的，没有单位。后来呢，这个女孩就迫于压力把他给否定了。想想那个时期，你没有干就稳定的工作，没有单位，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你就是游手好闲很懒散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经的。所以在那个时期说崔健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可是我听出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是一种纠结的情绪，是纠结于到底是选择理想还是爱情。这种纠结一直持续着整首歌，直到歌曲结尾，似乎仍没有给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不过歌曲最后，崔健反复的在唱，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哦姑娘。从这句话可以基本上确定，这个男子在选择的这个状况之下，应该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然还有人给出另外一个看法，说要看是什么样的处境。如果女生正面临着选择，那么她可能会告诉这个男生，为了选择理想，或许她即将离开这个男生。如果是男生在面临选择的话，那么女生可能会告诉这个男生，鼓励这个男生选择理想，她不愿意成为这个男生在追逐梦想追逐理想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牵绊。所以由此可见，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女生对男生的感情都是非常真挚的，对吗？好了，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继续往下听，来听赵雷的这首《南方姑娘》。 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 已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象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找到迷途的方向，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家乡思念让人心伤，它呼唤着你的泪光。南方的果子一熟，那是最简单的理想。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这个冬季一起来听情歌。我今天选择听情歌的立论是冬天很适合谈恋爱。我身边的同事觉得必须谈恋爱，因为这样的冬天你需要爱情的温暖。好，我们来听周志平所演唱的《青梅竹马》。 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

年少时光。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周志平唱着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起自己青春年少时那些美好的回忆吧。我觉得因那些唐诗宋词而引发的灵感所创作的这些流行歌曲，是我比较偏爱的一些风格的音乐，可能经常听节目的朋友或许已经听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周志平算是此类音乐创作中的高手。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面对这样的文笔，我觉得真的不必多说。因为说多了好像都显得很累赘，只要喜欢就好。这些年周志平的名字很少被提起，但是我觉得多年之前他的青梅竹马，他的那些风花雪月真的打动过很多人。如今回头去听这些老歌，你不得不赞叹，真的好听，真的很浪漫。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名字，忧伤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 是周志平所演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听情歌，是因为我觉得冬天适合谈恋爱。我身边的同事甚至说冬天必须谈恋爱，因为太冷，不论从体表温度感受还是内心，你都需要有一个人陪你一起在这个冰天雪地里相互取暖。只有一起熬过了这个寒冷的冬天，大概就算是生死之交。所以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珍惜彼此，我们的恋情也会继续升温。这让我想起了雪莱曾经说过的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真的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出无数个理由，然后在这个冬天去谈一场恋爱。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总有一天你会等到那个让你安心的人，是秋裤扎在袜子里的那种安心，而他出现的最好时机就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冬天。但愿各位在这个冬天温暖健康，幸福美满。我们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侃侃的南方的冬天。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这个南方的冬天天气不很冷，我翻了翻你的来信，仿佛又回到从前。这个南方的冬天太阳暖暖的，我抱着吉他唱着老歌，想象着就是生活。这个南方的冬天树叶没有落，我回回头看不到。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